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现在开始并机播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中波774千赫，有线调频97.8兆赫内容。 听众朋友您好，这个声音是来自北京外语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冬奥英语周末特别节目，我是周敏，欢迎您的收听。今天和我一起主持节目的还有 Dennis， welcome。 Hello guys, this is Dennis。 有人说呢，秋天到了，冬天还会远吗？其实对于许多冰雪爱好者们来说，真的已经是迫不及待了。但是提早为冬天做好准备也是非常有必要的。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给大家介绍八个冬季预防寒冷的双语小知识。在这其中呢，还有很多比较专业的英文词汇，是不是 Dennis？ Yes, exactly。 对，所以希望大家呢能够好好的注意听。 Many of us groan at the first signs of oncoming winter and look for any excuse we can get to stay snuggled under those covers. 当寒冷的冬季释放出第一个信息的时候，我们很多人都会对此欢呼声一片，这似乎为我们赖床又找到了更好的借口。这一段很有意思，是不是这样 Dennis？ Yes. 我们看到这句话有说呢， Many of us groan at the first signs ofOncoming winter. Yes. 对 and look for any excuse we can get to stay snuggled. Snuggled, 我记得我们谈过这个词。 Yes, 我们上期节目谈过 snuggle 这个词其实就是蜷缩的意思。 在这里面呢，冬天我们的这个样的一个状态是吧？也可以说是一幅很有意思的图画。冬天太冷了，所以我们都缩在自己的这个比如说沙发上啊，或者是大衣里面呀，就是这个 snuggle 这个词，大家要记住。我不知道你平时记单词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啊？我一般呢看到一个词的时候，我都会想到一幅画，你是不是这样？ 啊，就是用联想的一个记忆法。 对，因为我觉得我们记图片。比记那个词的那个字母的组合要容易很多。 Yes. OK, 好，接下来我们有看。 But hibernating indoors isn't the only way to stay warm. They are far healthier ways to heat up. Check out these 8 ways to stay warm this winter, many of which even come with added health benefits. 这段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一直宅着其实也不是让大家唯一保暖的方法，更多更加健康的方法来升温。下面这种八种方法让你这个冬天不再寒冷，有些甚至呢还对你的健康有好处呢。 对，冬天一个主要的目标就是 stay warm 或者是 keep warm 啊。我们在问候别人的时候哈，在分手的时候 OK keep warm stay warm， 希望你呢、 yes. 有一个温暖的冬天。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词 hibernating， hibernate什么意思呢？ 那 hibernating 其实就是指的是冬眠，动物的冬眠。 对，动物的冬眠，我觉得这段用这个词哈很有意思，它表示人宅在屋里面。 Yes. Hibernating indoors， 告诉大家这不是一个好的能够保持温度的或者是保暖的好方法。Isn't the only way to stay warm? They are far healthier. 你看 healthier 这个词是从哪来的呢？ 它是从 health 来的。 对 ，health 健康这个词啊，那它的形容词形式是 healthy。 对 ，healthier far healthier ways to heat up。heat up 其实在这里也相当于 stay warm。 Yes， 升温。 对，也就是说保持一定的温度。那接下来呢，让大家 check out this 8 ways， 一共八种方法，就是 stay warm this winter， many of which even come with added health benefits。我们保暖，意思就是不仅要保暖哈。同时还要健康，能够给你的健康带来好处，这才是健康的保暖方法。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条是什么呢？ Number one, spend time being social. If you are flip-flopping between a night out with friends or a night under the covers, consider this. Spending time socializing could make you feel physically warmer than being alone. A study conducted by 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 researchers found that social exclusion feels cold. So despite the frigid temperatures and the temptation to hibernate, make an effort to spend some time with your buddies. 这段太有意义了哈！你看、，spend time being social 这个词呢，Dennis 你怎么看 ？social 就是社交的意思，比如说我们生活中会用很多的 APP， 我们称它为 social media 社交媒体。 对，那在这里的 social 是什么意思呢？ 这里面的 social 应该就是社交、交际的意思， 多和朋友出去玩，对吧、 ？Yes。 那这里面还有一个词 flip flop 指的就是 change opinion。就是改变你的想法、冬天的时候很犹豫哈，我是待在家里呢还是呢出去和朋友一起玩呢，大家可能在这里面就在犹豫，那在你犹豫的时候呢 consider this， 考虑一下 spending time socializing 这个词，我希望大家能够记住 socialize 其实就是和其他朋友进行这样的一种交流、沟通，多出去 making friends，多和朋友一起出去，然后这样建立一种友谊，建立一种关系，这样一来怎么样呢？ Make you feel physically warmer than being alone， 确实是这样哈。 Yes， 人是群体动物，所以当你一个人的时候，你就会感到这个在冬天里面特别冷， lonely. 不仅 feel cold and lonely。 Yes， 是吧？但是呢，如果和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在一起嗨的时候，会 feel physically warmer。身体上也会有这样， 也会感觉温暖， 对，很温暖的感觉。而且呢，这是经过一个大学的调查的。A study conducted by 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 researchers found that social exclusion literally feels cold. 如果你不善于交际，不愿意交朋友的话，会感觉很冷，尤其是在冬天。对。那另外呢，我们看到接下来有说呢 ，So despite the frigid temperatures and the temptation to hibernate， 这 hibernate 又是哈冬眠，其实就 stay indoors， 宅在家里面。所以呢，大家要打破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局限 ，make an effort， 实际也是需要努力的，尤其是对于一些内向的朋友来说 ，make an effort to spend time with your buddies。Buddies here means 好朋友， 对。That means with your friends. Yes. 对，就是你多跟朋友出去玩一玩，是吧？这样的话你也会觉得很温暖。希望大家能有同感。那这里面呢有词 social, sociable, socialize, hibernate, and flip-flop. Yes. Frigid temperatures. 所以大家如果说在冬天描述的时候，不总是说 feel cold， 你可以说这个 frigid 也可以，其实也是 very cold。 OK， 好，这是一个办法哈，多结交新朋友。那第二点建议是什么呢 ？Get nutty. Foods that are high in healthy fat, like nuts, helps the body regulate its temperature, which is why people whose diets are deficient in fat often report feeling cold. Self magazine reported. So grab a handful when you feel the chill, and reap the many other benefits of nuts.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题目是 get nutty， get nutty， N-U-T 是什么意思呢？ N-U-T 就是坚果。 对，那他说 get nutty， 这是英文当中玩的一种游戏哈、 yes. 我觉得它是一种文字游戏吧，就是你要多吃坚果 get nutty、 yes. 我想我们自己是想不出这样的语言的。那坚果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是跟食物有关系的，而食物对我们身体的温度、让你感觉是不是感觉寒冷还是温暖，都会起到一个决定性的作用。我们看到有说 foods that are high in healthy fats， 那这个富含健康脂肪的这种食物可以说是 like nutsHelp the body regulate its temperature， 就是这种坚果， 非坚果莫属。 对，那这个坚果呢，可以给我们提供这种健康的脂肪。Regulate its temperature， 它就是可以调整你的身体的温度嘛。那接下来呢，他做了一个对比，他说 ，Which is why people whose diets are deficient in fat， deficient 是不足的意思。如果说有些人在节食的时候他脂肪含量不够的话呢 often report feeling cold， 所以也会经常在冬天的时候感到寒冷。那我们现在接下来有看到说 so grab a handful， 这很有意思哈，很有动感。 grab means 抓一把， 对，就抓一把坚果。 yes， 然后来吃 a handful when you feel the chill， feel the chill 就是让你感觉寒冷的时候， 寒冷的时候， 对， 嗯， 然后呢你吃一把坚果，这样会怎么样呢？ reap the many other benefits of nuts， 你还会得到坚果带来的其他好处， 对，还有很多微量元素，这个从坚果当中我们可以获得的，所以这也是建议大家多吃一些坚果。记住这个英文表达是 get nutty。 Yes， 我不知道 Dennis 你有没有另外一个表达 go nuts 这个短语你见过吗？ go nuts go nuts no, 对，如果说有人是 go nuts 并不是说去拿坚果，不是这个 grab a handful， 如果说是 go nuts 就是 go crazy 的意思 啊。 所以坚果的用途还是很多的哈，在英语语言里面也体现出来了。 yes. 好，除此以外呢我们还有 tip number three， here we go， snuggle up as if you need more reason to cuddle up aside from the extra body heatCuddling releases that feel-good hormone that reduces stress and lower blood pressure. 这里面用了一个词是 cuddle up， 题目是 snuggle up， snuggle， S-N-U-G-G-L-E， snuggle up 就是蜷缩在沙发上啊，或者是毯子上啊，哎，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在冬天的时候呢，有这样的一个动作的话，也能够让你保持温暖。As if you need more reason to cuddle up.Cuddle up 其实也是抱着什么东西的意思 ，hold something close to yourself。 Yes， 我不知道现在很多年轻的孩子都喜欢有那个抱枕。 Yes， 对吧？你抱着之后，你自己就好像是抱一床被子似的。 Yes， 对，所以感觉到温暖。那另外呢，他说这个 from the extra body heat， cuddling releases that feel good hormone。That reduces stress and lowers blood pressure. 所以你抱着这个东西的时候呢，它会使身体产生一种叫做 feel good， 感觉好的这种 hormone， 一种荷尔蒙这样的一个激素。所以同时呢，还能够 reduce stress， 减轻你的压力 ，and lowers blood pressure， 同时还能够降低血压。所以 snuggle up 或者是 cuddle up 也是有助于大家在冬天的时候保持温暖的，保持温度的。 亲情冰雪，筑梦冬奥，冬奥英语，北京外语广播，周敏主持。 Okay, tip number four. Get moving, make an effort to exercise, and you will reap benefits beyond mood boosting, endorphins, and maintaining a healthy weight. Fitting in a sweet session.Will increase blood circulation throughout your body, which can help you stay focused, handle stressful situation, and of course, warm up. That is because when it is cold out, circulation in parts of the body, like the fingers, decreases, which is why those extremities are often the first to feel cold when the temperature drops. Livestrong reported. 第四条呢，给大家建议的就是 get moving. 看来这也是两种哈比较对比度很高的这样一个方法，一方面是宅在家里不动蜷缩起来，另外一种呢就是完全的动起来，也都能够使你保持在冬天的一个温度。我们在文章当中有看到说呢 make an effort to exercise、 yeah. exercise 就是锻炼的意思，哎，对 to work out、and you reap benefits beyond mood boosting endorphins and maintaining a healthy weight，这个运动可以带来很多的好处，同时呢，它还可以让你分泌出一种令人心情舒畅的叫安多芬的这样的一种物质 ，and maintain a healthy weight， 还能够帮你减肥。